嗱，而家睇下呢十种鬼系点啦？佛赐阿难时之众生啊，毁破律仪，犯菩萨戒，毁佛涅槃，知二集业，力劫消现，后还罪不受之鬼形啊！呢、这个就系话信情无想嘅众生，受咗呢个地狱嘅苦之后，经无量无数劫啊之后咧，系受现呢个地狱嘅罪报咧，再嚟呢个鬼道受胎受报啊？点解咧？咁佢因为佢做不但系做呢个地狱嘅五逆十恶罪啊，而且破佛嘅戒啊，犯菩萨戒，又毁佛涅槃啊！毁佛涅槃系乜嘢咧？咁就系破佛嘅毁碰。佛的佛果菩提啊，或佛所证的是不是真的哦？那这个是知众生啊，就是指在地狱里面受苦受现之后的这一类众生。律仪呢，就是指世间的五戒、八关斋戒，和出世间的沙弥戒、沙弥尼戒、比丘、比丘尼戒和菩萨戒。涅槃呢，这里就是讲佛的涅槃，不是讲小乘的涅槃。小乘的涅槃叫做有义涅槃或者无义依涅槃，这里呢是讲佛所证的涅槃，是大乘所前的不生不灭的真理，是佛所证的涅槃。这些众生不但是犯一戒，同时是破戒，说持戒是没有福的，犯戒是没有罪的，再进一步是毁谤大乘经典，说大乘经典所讲的法的涅槃是假的。那这种人呢，就是除了十集音六交报之外呢，六交报堕落地狱之外呢，再来这个轨道 受胎了，受生了。知二集业是指十集因六交报啊，知二集业这些众生呢，是堕于这个无更更狱之中，受了种种苦的之后呢，这个世界的地狱为了就寄生他方，他方世界的地狱又为转转相继，既在十方世界之外呢，这个世界地狱又成呢，成智慧空又成的时候又再来这里，所以叫做力劫燃烧，即是地狱的猛火是燃烧啊，直至消尽这个纯情无想众生的业，或者九情一想的业之后呢，就叫做后云罪不、这个重罪虽然是受现，轻报未受，所以就来到这个鬼道，做这个鬼，受这个鬼刑，受这个鬼刑呢，就上这个轻报了。咁啊，点样受法咧？咁嗱，而家分别嚟讲十集因啊嘛，十集因咧就受十种鬼嘅刑哦。欲依本因贪物为罪，是人罪不而物成形，名为怪鬼哦。即系话未堕地狱之前，因为有呢个贪财、贪名、贪利、贪色呢个习气，而作咗好多嘅地狱嘅因，而受呢个地狱嘅果报啊！受现呢个地狱果报之后咧，呢个人咧受现呢个地狱果报之后咧，再嚟呢个轨道，再嚟轨道厌恶。承认啊，二物承认，又因为呢个贪系贪嘢嘛，贪财物贪嘢嘛，所以佢一见到嘢就揽住佢，揽住佢就变成鬼形啦。等于乜嘢咧？附于呢个草木之根， 这个树木，树木是有精的，附于这个草木树木之根是作怪的，这一类叫做怪鬼。咁有啲人咧，系响呢个市头咧拜小人、打小人，系嘛？好兴，香港好兴啊！啊，我睇见有一次咧，旧年我有一次咧，呢个时候讲完经经过咧，哇！卧颈桥啊，好排队排几个轩哦，响度，我问佢哋。做乜嘢啊？嗰啲人喺度半夜三更啊，打小人啊嘛！咁啊，呢个靓唔靓咧？咁你话俾我听靓唔靓啊？嗱，有可能靓，因为点解呢嚿木头、呢嚿石头都有鬼怪嘅怪鬼啊嘛？呢啲鬼，你俾啲嘢俾佢食，烧啲金硬俾佢，佢咪帮你做咯？啊，你嗱正福德正神。只是靠他帮人他就帮你，靠他整蛊人他不会做的。但是怪鬼嘛，古古怪怪的，他就会这样会受，他受了你的愧，他就会跟你做事的了。哦，那这些有可能，可能是有靓，不是那么多人排队在那里做什么。那么这个第一种是怪鬼，第二种呢是贪色为罪，是人罪不呢而封承认呢名为白鬼。哦，咁啊，即係话呢个贪执之中啊，响未堕地狱之前，因为贪色犯咗呢个重罪，咁呢个人呢堕落地狱呢，受咗呢个报应不之后就出地狱呢，依旧仍旧呢有这个淫的习气，所以心呢很爱又荡，所以呢以着风就承认变成白鬼。白鬼是一种女鬼来的，据说这种鬼出现呢，这个地方就会大旱，因此这种鬼又叫做旱鬼。哦，第二种啦，咁啊，其次咧就讲呢个贪惑为罪啦，是人罪不而速成形，名为魅鬼。即系话未堕落地狱之前，佢嘅贪心系偏于呢个烦恼呢方面嘅，蛊惑嘅，系欺诳人哋嘅，由呢一种欺诳人、蛊惑人而成呢个罪咧，堕落地狱之后，罪受尽咧就会出狱。出狱之后呢，再依照他这种习气啊，依着畜生而承认的，那就有这个狐狸了，野象之类这些妖精，叫做魅鬼。哦，专门是整蛊人的。哦，俗语所谓狐狸精迷人，就是这些了。啊，贪行为罪，是人罪不而从承认，名为蛊毒鬼。如果未成，未成乜嘢？未堕落地狱之前，因为嗔恨心好重而杀人放火啊，或者做咗好多好多嘅罪恶，咁呢啲罪就直落地狱。受罪不之后咧，仍旧仲有呢个嗔恨嘅习气喺个心里边，咁所以咧，佢遇着呢啲大蟒蛇啊，啲毒蟲之類咧，佢就呢個靈魂咧就附響呢啲蟲蛇之類嘅身上，就變成蠱毒鬼。哦，就係好毒嘅。咁啊，貪欲為罪，是人罪不啊，而須承認，名為厲鬼。哦，貪欲即係記憶響心裏邊，記住宿現。即是前世或者是过去或者头先人家得罪了你，你心心念念都是想住人家，不忿气，岂有此理，你这样闹我，我一定要报复，有这种怨恨潜在的心里面，再加上碰三宝啦，这个破戒啦，种种的恶罪呢，就会直头堕落地狱。 堕落地狱受罪不之后咧，就超出呢个地狱啦。咁认教咧系仲有呢一种怨恨嘅习气响个心，心心念念都蓄意想害人哋，令到人咧系失败，令到人咧系受到损失。所以呢一种地狱出嚟嘅怨恨啊，依着呢个衰咧就承认。乜嘢叫做衰啊？有人吊颈啦，有人自杀啦，投河啦，或者自猛啦，呢啲系叫做衰。凡系晕死嘅人咧，系叫做衰。咁呢一啲咧，地狱出嚟嗰啲怨恨在心呢啲人啊，刚刚咧依着呢啲人晕死嘅死尸。他就灵魂就投入去就做什么？做厉鬼。厉鬼是什么？即是散这个瘟疫的鬼。先猛是害人，因为他怨恨心重嘛，是想找机会害人嘛，所以他就散这个瘟疫，令到人间呢，好像前年啊，前几年那个什么叫做咩？沙士啊，都系有呢啲成分在内，都系有呢个瘟疫，有呢个厉鬼流行在内嘅。呢个厉鬼系有嘅。咁后嚟咧，有啲人发心啊，系打水落念经超度，这个又系一种功德嚟嘅。这种功德呢，冥冥中加庇了你们平安，你们不知道，是凭十方法的力量呢，是来消除这些恶业，令到我们得到平安。如果是本因呢，是为这个贪执啊，贪傲为罪，傲吓，骄傲嘅傲吓，这个骄傲咧就系我慢降高，我慢降高嘅人咧，正系我慢降高咧，不构成呢个堕落阿鼻地狱嘅罪，又因我慢降高咧而损人利己，而做咗好多好多恶事。再加上毀谤三宝，毀谤这个大乘经典，所以呢最大恶的就堕落地狱。堕落地狱之后呢，那怎么受报咯？受报之后，这种罪受完之后呢，超出这个地狱仍旧是还骄慢，常常是高举降高我慢，因此而气成形，福大恩小，常常受这个饥渴的苦恼，这个叫做饿鬼。记住啊，不要太骄慢啊，现在骄慢第二世会做饿鬼啊。贪妄为罪，是人罪不而忧成形，名为厌鬼。有些鬼责人，你们试过没有？有些人被鬼砸是真的有的，因为俗替你是有这些鬼，他就会有这些事出现。如果是未堕落地狱之前喜意冤枉人的这种习气，因为他冤枉人而去做种种的罪业，所以堕落地狱，地狱受罪不的时候仍旧有这种习气，仍旧有这种习气暗中害人，所以呢而忧成形。忧就是忧忍暗昧，阴阳不分的气，他而着这种阴阳不分的气呢，负这个气而成形呢，就变成厌鬼。成人的岁数的时候呢，就去掩压人家了。贪命为罪，是人罪不而精成形啊，名妄两鬼。由于妄色有一种见的习气，见习是什么？ 生边界见邪，记得吗？五离屎啊，有呢个恶见邪见嘅习气啊，咁啊，所以咧就自作聪明，做出好多罪业啦。做出好多罪业就要受报咯，上地狱里边受完报之后咧，超出地狱仍旧有呢种邪知邪见嘅恶嘅习惯，因此咧佢遇着呢一个日月嘅精华，咁就变成一个形。呢种形咧叫做妄两鬼。乜嘢叫做妄呢？其形咧系好暗昧嘅，叫做妄。其形咧系不定嘅，叫做两。呢种鬼咧好中意学人哋嘅声音，啊，蛊惑世人。所以鬼都有好多种吓。有一次咧，我见过，我听过。有一次咧，我同阿慧海咧。是都不是好夜，都不是好夜，五四五点钟咋。咁啊，去一个地方，真系听到好大声，好大声叫慧海，慧海。好，我同佢仲有一个朋友听到啦。啊，呢啲声音就系呢啲，就系呢种鬼。但系嗱，你记住吓，凡系你黑夜又好。日头又好，听到有任何声音叫你，你唔好回头，站唔知，听唔到，你唔好回头，回头咧就撞咗佢嘅撞邪啦。嗰阵时，你发觉有啲特别嘅情况咧，你就念阿弥陀佛，冇事。嗱呢样嘢我就遇见过啊，真系听到啊。贪性为罪，是人罪不而名为形，名亦使鬼。未堕落地狱之前，一味耕诈，吓唔忠直，贪显引利己，或者设一种陷阱，诱惑人哋，令人哋中佢嘅计。呢一种罪业咧，就会堕落呢阿鼻地狱。受刑罪之后出咗阿鼻地狱咧，仍旧仲有呢种耕诈嘅习惯。咁呢一种冤魂咧，遇着呢个刑火藏啊，呢、这个蚌蛛之类啊，就变成一种刑。咁呢一种咧，呢种鬼咧就听命于呢个邪师嘅咒术，为祸为福，俾人哋使嘅，叫做逆屎鬼。有好多邪師咧，持呢個邪咒咧，可以使呢個鬼去做嘢嘅。哦，貪黨為罪，是人罪不二人承認，明前送鬼啊！印度裏邊有鬼啊，呢個係印嚟嘅，二人承認，即係話佢以前咧未墮落地獄之前咧，中意打公司。中意无害中良啊，冤枉人哋，以曲为直，以直为曲，做种种嘅罪，或者系交负困九董之类吓。咁呢一个人咧，凭佢所作嘅恶业落咗地狱，地狱受罪完毕之后出嚟咧，仍旧仲有呢一种习气。咁所以意着人成形系咩意思啊？有啲人死咗。佢咧呢個冤魂咧就透落人裏邊，哦，即係有啲人死咗，忽然間好翻；有啲人咧昏迷咗一段時間又好翻，可能就係呢啲冤鬼成託落佢身承認嘅哦。咁所以咧，佢就變成前送鬼，等於乜嘢？等於巫師之類、巫術啊、巫婆啊，啊巫婆之類，呢啲叫做前送鬼，人中嘅鬼啊。阿难，是人皆以顺情堕落啊，热火烧光，尚出为鬼，此等皆是自妄想业之所招引。若悟菩提，则妙言明，本无所有啊。是人啊，是人系指乜嘢？系指最初响印度作业。最初未墮落地獄之前，響印度呢個人啊，但係響印度咧，佢不 知珍惜呢个人生啊，而纯情无想啊，所以堕落呢个阿鼻地狱咯。或者九情一想系堕呢个无间地狱，或者八情两想系堕呢个有间地狱。有间地狱即系八大地狱啦，十八地狱咧系有间嘅吓，有间断嘅。如果这个堕落这个地狱受罪已经现不呢，业呢就是等于柴，苦呢就等于火，柴多呢就火大，业多呢业广呢就苦多，消炎这些业的柴呢，这个火自然有色了，这个业尽的时候呢苦就灭了，所以说业火烧光，既然是果报的业火是光了，烧尽了这个纯情的业水，那自然可以超出这个方火之间，上升地论与人共治了。那这个呢就是异殃未尽，所以报为鬼，这些鬼呢都是众生的心里面的妄想颠倒，作种种的业，随他的业所招到的苦果。若果能够觉悟到我们这个真性菩提，真性菩提呢就是说真性即是二类众性，菩提呢即是这个智慧，这个众性里面本来具足这个智慧，菩提真性是代表涅槃，菩提即是这个即是菩提就是智德，这个真性就是恬德，具足这个菩提涅槃，这样呢就这个妙言明性之中呢本来就没有这些业报的，不要搞错，不是说这个妙明业性本无所有，即是说如果这些鬼是由他妄想作这个颠倒的业而感这种苦的果，如果这个人能够明白真理，明白这个菩提正知正见，这样呢这个本来具足的妙言明性之中就没有这些地狱饿鬼出生这些事，若果这个什么叫做妙言明性呢，即是种种苦呢不能够束缚它是叫做妙，业是不能够是羁留它在这个三界里面叫做言，或呢烦恼或呢不能够障碍这个本性叫做明，妙是发生得，即是经题中的大字是属于是言呢是解脱得，是经题之中的顶字，明是这个波野得，是经题之中的法字，即是说妙明言性呢就是这种经大法顶所前的三德备藏，这一部经所讲的三法所证的三德备藏呢本来是没有这个鬼才可得的，为什么现在又有这么多鬼出现啊，因为呢是有妄想而生，这些鬼不是本来有的，而是因为你妄想执着作业，所以呢是招这个地狱的报，地狱报尽之后呢再来轨道是受其他其二的轻报，这个叫做本来真性是没有的，但是有妄想所以就有了，妄想就是作替理，真性就是真替理，真替理是没有的，作替理是有的，不但是有地狱有饿鬼还有畜生，现在讲到畜生道了，这个畜生呢又不是说做这个十恶业，上等十善升天，中等十善做人，下等十善做阿修罗，上等十恶落地狱， 中等十恶做咩啊？做恶鬼。下等十恶做畜生。我哋现在响人间做人，如果我哋作下等十恶嘅话，就会堕落做畜生。但而家呢个畜生就唔系咁样，系响呢个阿鼻地狱受刑之后咧，再嚟受鬼身，受完鬼身之后再嚟受畜生身。哦，咁呢个速度啊！这个畜生所受的罪呢，是又以这个前面的鬼所受的罪又轻了，所以他就能够生于人间和人类集居，等于猫啊狗啊之类，很蠢的，但是畜生都有性的，不蠢的，你教他念法他都懂念的，有些猫呢，我们屋企有个猫呢，一上点呢他就来了，猫在蒲田那里听你念经，念完它自动走了。哦，以前呢讲故事，有一个叫做什么痴鸡，即是鸡乸，野鸡乸。有位法师讲经呢，到时到后它就来坐在法座旁边听。听完之后呢，旧阵时啲法师讲经好勤力噶，唔系学我哋而家咁隔几日先讲一次噶。佢哋一日讲几次嘅，上昼讲完啊，下昼讲，讲完之后咧就可以食饭啦。食完饭下昼再讲嘅，即系等于我哋以前学经，上昼讲完，下昼又去讲啦。哦，咁咧，人哋去食饭咧，佢又去出去外边搵嘢食啦。食完之后人嚟讲经咧，佢又嚟听经。哦，咁咧过咗段时间咧，个个见到咁得意嘅，咁啊，梗系有性噶啦，咁所以食饭嘅时候又俾啲俾佢食，又俾啲俾佢食咧，又有啲好心嘅同佢就言咯，唔好做鸡啦，小心做人啦，啊，要学法学法啊！嗱，而家你哋佛弟子见到任何畜生，你可以同佢打皈依，皈法皈法皈僧。歸法不堕地獄，歸法不堕惡鬼，歸僧不堕畜生，你哋做得到噶？你識得嘛？識得你可以同佢打皈依。打完皈依之後，佢種咗落呢個佢白色田中咧，種落呢粒種子，問咗佛嘅名之後咧，佢將嚟咧啲種子就發形行，就會學佛。啊！如果你再進一步咧，同佢念咧，南無多寶如來，南無寶勝如來，南無妙色聲如來，南無廣播聲如來，南無離波慧如來，金龍如來，南無阿彌陀如來，念七佛如來。一问咗七佛如来咧，佢如果接受得到沟通咧，明白咧，即刻升天。哦，七宝如来可以超度佢升天，系佛经里边讲嘅。哦，咁所以你哋，你话我点识做法师啊？你分分钟都可以做法师。啊，你遇咗个猫仔，你同佢打皈依，只狗仔打皈依，呢个就系度众生。哦，可以打皈依嘅。哦，咁啊。呢而家讲到边度啊？讲到呢个鸡仔啊，嗰个鸡仔咁啊，嗰段时间咧，佢就死咗啦，冇嚟啦，冇嚟咧，咁嗰个法师咧知道啦，知道佢投胎咗响边度边家边家啊，唔系我啊吓，我冇咁叻噶，嗰个法师咧咁啊知道，咁就话俾大家听，佢话呢个鸡咧。已经投胎了做人，做个女仔，她十八岁之后她就会死的了，死完之后她就战男生就出家学法。那段时间呢，那这个法师呢就带了她的弟子呢就出门就经过这个地方，就走去敲门，敲门呢有一个十来岁的女仔呢就走出来，哇，开了门见到法师好高兴好高兴啊，一见而故。咁其他啲人就覺得奇怪，法師都冇嚟過呢度，佢點識你呢？佢嘅爸爸媽媽更加奇怪啦，係嘛？咁你都三步不出門，都未去過，未見過出家人，點解見到嗰個法師咁高興呢？咁啊，嗰個法師就話俾嗰啲人聽，話佢前世咧係雞仔嚟㗎，嚇，佢聽經。聽經咧，憑呢啲功德，咁我哋咧係俾啲飯俾佢食，同佢咒言，希望佢早啲脱離。出生生，所以他现在变成人，他将来呢是十八岁他就死了，死完之后战生就做和尚，和尚就可以正果的了。 所以聽經是很大功德的。你們呢這次呢聽這麼耐經呢真是功德很大了。功德是你們的不是我的。你肯來聽嘛，你坐了幾個小時都挺辛苦的。實際上呢來說呢聽經兩個小時之嘛，打麻將四軒八軒都不辛苦，是吧？這個就是善根問題了。善根問題，如果沒有善根的人，你叫他坐兩個小時覺得很辛苦，有善根呢，你們都不覺得辛苦，是吧？是吧？覺不覺得辛苦啊？我有時覺得很對不起你們，好像說些話又不是好啊，咁啊，講得又唔動聽，又冇乜好供養，令到你哋坐得咁辛苦，咁真係對唔住啦。OK， 講到呢度，嗱，初生咧講到有十種，初生都有十種嚇。咁而家咧就講到呢度為止啦，天晚然後先再講。